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呢是周五，大家都会盼望今天会有哪位音乐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那其实在周五的时候，除了黑胶集市，我们还有古典达人秀。今天特别荣幸，我们邀请到了笛子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副团长王赐恒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欢迎王老师。 谢谢王卓。 谢谢。 谢谢这个听众朋友们。 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其实是王老师很多王老师来演奏的音乐。当然对于竹笛，很多人说我了解呀，可是呢我觉得听了演奏家为我们介绍以后，我们可能会更加走进这件乐器。那现在我们就先来听一段，这一段应该也是在竹笛音乐当中非常非常著名的一段，先来听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 听着耳边的竹笛声，纯圆而且典雅华丽又非常明亮。那我们现在所来聆听的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竹笛演奏家王策恒老师所带来他的演奏。其实说起王老师呢，很多人其实尤其对于乐迷来讲非常熟悉，很多人朋友呢是在音乐会上看到过中央民族乐团的音乐会，王老师很多年了都一直是在竹笛的这样的座位上来为我们来演奏。那其实在王老师的演奏当中呢，也留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那我也特别查了一下，王老师是大学毕业就来到了中央民族乐团 哈， 所以现在改革开放40年，可能您可能是在乐团当中真的是见证了乐团这40年来的发展。 是， 那这40年乐团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和我们能分享一下吗？ 我觉得是两块吧。一块我觉得是在创作方面，还有一块就是说人才培养上。那么原先民乐作品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这个改革开放40年，我觉得我们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创作是走在前面的，不管是传统的这种继承传统的改编，还有是创新的，还包括甚至有些前卫的，都是在一直在做。那么这两三年呢，也是有一些跨界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印象国乐、又见国乐，包括是玄奘西行，这些都是等于说是我们国家乐团的一种引领吧。就是说是，但是音乐和我们还是保持的。传统东西我们都在保持，但是创新的东西我们也一直在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才呢，原先就是我们中央民族乐团的这个班底基本上是从上海来的，是一些在当地比较知名的一些丝竹乐手。那么到了北京以后，在北京发展，那么规模呢也不是像现在那么大，也就是40来人吧。现在我们乐团将近100人吧。那么就是说是现在我们的团大部分都是属于从音乐学这个培养出来的这个乐手。像我这个就比较早的了哈，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就八十年代初就来到中央民族乐团，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就将近40年了。那么等于说是我进团的时候，基本上老先生都是属于说是从民间来的。还有是从就反正是各行各业都有，有些恐怕原来是教书的，或者有些是学中医的，或者有些是比如说是学钳工的。就是比较杂。有些还很多，有些北方那些吹歌都是吹管乐，像王铁锤老师他们都是属于说河北农村来的，有一些 民间乐手 、因为他这个原先在音乐学院里面没有这个民乐是没有、 建立学科的、 没有学科的。那么等于说这个学科等于是就是比较靠晚一点。那么原来玩的就进来的人也不多。所以我们这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批人是算是比较多的。那现在都是属于各个院团里面的一个中流砥柱吧。 没错。那现在在我们中国的各个音乐学院里，都是民乐都是很受重视的一个也是有很多人在学习和报考的这样的专业。 所以 大家毕业以后，中央民族乐团当然是很多优秀学生的首选。 对，肯定是。 那现在中央民族乐团所保留的现在很多新创作的一些剧目，其实在整个的演出市场上来讲，也是很受普通的大众所喜欢和认可的。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可能要偏重竹笛，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笛子演奏家王策恒。那其实在竹笛，很多朋友说我和了解呀，这我还不知道吗？就小笛儿嘛哈。但是呢，其实竹笛，比如说像我所了解到的，笛子演奏家他们出差也好，去演出也好，他们都会带一捆笛子， 一大包， 对，没错，是一大包，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哎，是不是就拎着一根笛子就已经出发了？那其实像这样的笛子，很多人对他们的了解挺少的。 而且民族器乐是分这种师门啊，还有派别的，比如说就会有像南派啊、北派啊这样的区分，能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介绍吗？ 其实我觉得传统文化这个派别还是应该保留。那么笛子应该分类的话应该是两大类，一类是南派。南派的代表就是说是比如说曲笛，稍微就是大家肉眼看就比较长的那种，比较长一点。那么它这个原最早的话是给昆曲拿来伴奏的，也叫昆笛。那么演奏昆曲啊、江南丝竹啊、江南民歌，包括有些这个戏曲，江南戏曲音乐，尤其是婺剧音乐，也这个都是用曲笛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小放牛应该就是南派的代表。 对，但小放牛是很经典的，它本身就是一个昆曲的曲牌。那么吹笛子的人很经常是在吹曲牌，是很多的这个戏曲里面。那么到了一定层面以后，他就开始给他陆顺林先生，也是南派的这个一代宗师，他给他改编成一个笛子独奏曲，所以这个是很经典的。它里面的手法有昆曲的一种演奏手法，跟昆笛的一种演奏手法的手法，还有呢就是说是南派笛子打碟震颤这种手指上的这种很典型的这个技法，在这个作品里面基本上都能体现出来。 好，那我们先来听一听，然后一会儿呢再让王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北派是什么样的，咱们再来对比一下，我想大家就有更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先来听一听小放牛。 真是极其的灵动。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嘉宾王赐恒老师特别带来的，也是北派也是南派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曲目《小放牛》。那马上呢，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叫做《五梆子》，其实这个应该是另一个派别了吧？ 哎，《五梆子》应该是北派的代表作。 嗯， 那么北派代表作是冯子春先生，他是以演奏这个二人台音乐为主的。那么这个五梆子呢，也是二人台音乐里面的一个变奏。所以我到国外去，有时候跟欧洲人讲，这其实中国最典型的一个变奏曲。 嗯， 它21小节的这个四次变化，四次变化都根据笛子的一个演奏的一个手法来变化的，而且是很严谨。 嗯， 它这个跟刚刚那个小放牛就完全不一样了，它就是豪放。 嗯， 那种耿直啊，那种北方人这种性格，这种比较豪气。 对， 其实我是南方人，刚刚到北方来的时候，学习这些东西啊，我觉得我很到位。再去听听这些前辈们，包括到内蒙去听听二人台以后，觉得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说有些东西在南方的时候，觉得北方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响啊，或者粗犷，其实不是。 嗯， 它里面有粗犷的地方，有细腻的地方，其实不比南方的很多东西，这个还要微妙。 对，其实他们就是区别是在除了这些音和这些带给我们的这个音乐的面貌上来讲，还有就是他们的精气神儿。 哎，这个其实中国音乐特质，我觉得不能丢的也就是精气神儿。 嗯， 它这个完全是。看看这谱面上好像没什么东西哈，事实上演奏起来，他那个气啊、手啊、舌啊等等这种，这个一定要融会贯通。 嗯， 所以他这个曲子才能吹出他的一种精神面貌出来。 没错，没错。那现在我们来聆听一下北派的代表作品《五梆子》，也是由王老师来演奏的。 Thank you. 永恒的美丽。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的是笛子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的副团长王策恒老师。那其实关于竹笛啊，大家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我听到有不同的这样说法，比如说有人说本身它就是有灵气的，所以我们才会听到那么灵动的这个笛子的声音。另外一种说笛子本身没有灵气，就是一种植物嘛，因为它的确就是用竹子来做成的，跟西方的长笛不一样，它是那种金属乐器嘛，所以它是竹子一种植物来做成的。您怎么看对于这种说法？我相信您肯定听到过类似的。 其实这个我认为两种都应该有灵气，植物本身也有灵气， 也是生命啊， 也是生命。另外一个呢，你这个植物变成一个乐器，它更有灵气。 嗯， 你如果说演奏，我个人觉得这个乐器就是我们这个身上的一部分， 嗯， 否则的话你演奏不好的， 嗯， 或者就你演奏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说是不可能说是去能感染，去感染、 嗯、 感染别人， 就像练武功一样，就是人剑合一的那种感觉， 一定是合一的， 嗯， 一定是合一，因为你这个你通过一个气息， 嗯， 一个气息的一个在通这个震动，它我认为是绝对是。好像有些时候我演奏是进入的一种意境的时候、 嗯、 真的是好像就是动手指头没有在演奏一个乐器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体的、 嗯、 一定是很有灵气的、 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民族乐器的学习，我总是觉得民族乐器好像更加的偏重于那种口传心授，嗯，他会从老师的对于因为谱子民族乐器的这个谱子好像相对要简单一些，更多的可能是和老师这种的、 嗯、 就是师傅传授当中可能会学到的会更多，多于谱面太多了。 嗯， 并不像西洋的乐谱啊、 嗯、 它会比如说它的乐器本身很多音高各方面都是固定的、 嗯、 然后乐谱上也会有非常非常详尽的这些的标注。 嗯， 但是民族乐器真的不是这样的。 嗯， 对，这个我觉得咱们的学科理论还是很欠缺的啊，这个还是以口传心授为主。 嗯， 那么现在虽然是各大音乐学院也在讲自我的一个这个学科理论，其实我觉得还是跟西洋的这个学科理论差距还是蛮远的。 嗯， 这个也就是说，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也去努力去把它发展。 没错，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在40年前我们应该是中国最最重要的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等于大家的乐团的组成是这样的一个班底。 是是， 这只有40年，其实只有这些年的这样的时间的一个变化、 嗯嗯、 几十年的变化。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演奏的作品就稍微有点变化音啊， 嗯， 这基本上就演奏不了了但现在我们乐团真的是试奏能力不比交响乐团差、嗯、 是的是的， 而且是曲量是太大了、 嗯、 一个上午恐怕要试奏5-6首作品，多大作品从来都没有练过，基本上是要给拿下，录音很快、 嗯、 试奏能力都很强。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讲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我们也就3天， 嗯， 3天是其实算的时间没多少时间，早晨9:30排练，10到12点钟，下午1点到3点，就这么3天、 嗯、 一套音乐会就是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 嗯、 所以说呢我们的团员的这个综合的能力是要极强的。 是的， 否则话是不能胜任的。 对，像中央民族乐团的确是让我们觉得好像每一个演奏员，每一位演奏员其实都是一位演奏家。 对、 嗯、 我们团啊每一个人拉出来都可以独奏的。 嗯， 不像有些比如说好像这个一定要有独奏家什么、 嗯、 没有，我们随便抓一个 都可以， 上来都是能够完成的很好。 是的，是的、 哎。 好的，那现在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还有2分钟的时间，可能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笛子作品当中非常著名的一段，叫《扬鞭催马运粮忙》。很多朋友对于这一段也特别特别熟悉，但也特别特别欢快。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马上回来和王老师继续来聊天。 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四十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四十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阔别七年重返北京舞台，11月18至20日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莅临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纯粹古典系列，勃拉姆斯四部交响曲回望古典时代，走向浪漫巅峰；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奏响英雄赞歌，舒伯特第八交响曲品味厚重音响，三位名家之作彰显大师高超技艺，三场音乐会尽展德奥精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将有四级左右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另外，风干物燥，还请注意用火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北京市第21届学生艺术节暨2018青少年戏剧教育成果展演将于11月14号到29号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举行。16天的时间里，将有来自北京8个区和天津、河北、江苏的25所大学、中学、小学及幼儿园的28台剧目、上百名师生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大小剧场轮番登场。 近年来，北京市教委十分重视在各中小学展开戏剧教育。自2014年开展高参小项目以来，共有21所高校、11家社会力量机构与164所中小学开展了美育教育结对帮扶工作，受益学生超过40万。此次展演的28个剧目，每个剧目都是全体师生的精心之作，是他们对于戏剧教育的理解与思考。陈经纶中学排演的儿童剧《时空答题卡》和灯市口小学排演的儿童剧《爱的烦恼》取材自与青少年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史家小学的《赵氏孤儿》、垂杨柳小学的《草房子》则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创新性改编。最后来关注11月13号，中央民族大学带来的中华民族风少数民族舞蹈精品荟萃将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上演，演出囊括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近年来少数民族舞蹈作品的经典之作，涵盖藏、蒙、维、朝、苗、傣、彝等多种民族风格的原创作品。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浩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每到周五的时候呢，都会有音乐家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笛子演奏家、中央民族乐团的副团长王赐恒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上半时段呢，王老师也和我们一起聊了我们自以为很了解的竹笛，但确实是有很多我们并不了解的地方。比如说有人会说啊，真的音乐家他们笛子演奏家他们出差都是带一捆笛子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听众群在这儿。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王老师来演奏的作品当中呢，上半时段我并没有选择竹笛和乐队来合作的，但下半时段全部都是来自于音乐会现场的一些录音。比如说在下半时段最开始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在2013年的时候王老师来演奏的这首也是在国家大剧院录音的哈。 对，是国家艺术院团的一个展演吧，国家大剧院。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聆听一下。 Thank you. 燕归来，很多朋友听到了这样美妙的音乐，其实是王老师自己来作曲的， 业余创作。 其实很多演奏家对于自己乐器是最了解的，所以说做出来的作品也是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服。 是。 然后就像比如说刚才我们现在所听到的2013年在国家大剧院的这场现场的演出《燕归来》，就是和中央民族乐团来合作的哈。那像这样的作品，还有像您的个人专场音乐会，是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在国家大剧院。那当时一些录音，我们今天也特别带来和大家做一下分享，基本上也都是新创作的作品哈。 对，都是随着是燕这个燕归来是最近的哈。国家大剧院的这场协奏曲的呢是都有。从有最早的一首是塞外随想，是我在学生年代1982年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写的，我跟邵恩一块儿合作的。 那现在我们来听一下，在这场音乐会是在2010年的11月5号，哎，跟现在有点像，8年前的这段时间，这首叫做《鹰之恋》。 中央民族乐团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演出，尤其在国外的演出也会有很多。那现在中国的传统音乐在国外是非常受关注的，那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在乐团国外演出的时候，是华人观众居多呢，还是外国观众也会很多？ 这个刚刚改革开放初期，我觉得是华人的居多一些。 嗯， 就这两年，我觉得是这个欧洲人就多起来了，外国人。 嗯， 那么恐怕也是跟我们的经济这个实力的变化， 嗯， 也是有关系的。对中国整个一个对中国在世界上的一种影响力，那么这两年是外国人挺多的。 嗯， 那么通常我们去国外演出不可能演一场，那么大概这种总是要三四场吧。 嗯， 那么肯定是有一两场是以华人居多，因为他是一般都是华人聚会的时候，这种好像像过节似的，好像是国内来一个团队， 对， 他大部分大家都在这个地方就聚会了。我的感觉哈，因为我有好多朋友，大家都是因为哪天演出，那就音乐听见吧，就是这种完了以后，演出完以后，大家再聚一聚。 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次场次的话还是说是有不少的外国人，外国人也是慢慢多起来了。对， 没错。那其实也是咱们的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人的这样的关注。 是的，对。 好，那现在再来听一段呢，是非常非常新鲜出炉的一段音乐，是在2018年的10月10号，11号上海音乐厅，是由陈信阳来指挥的，也是由王老师来担任笛子独奏，协奏呢是中央民族乐团《观海河》，这是最新出炉的作品了。 对，这个也是个政治任务吧。 嗯， 那么今年就文化部，他有改革开放40周年，京津冀的，那就一个要写一个天津的一个这么一个作品， 王老师写的。 我没办法，我是把那个天津史调里面的音乐素材，提炼出来的。 好，我们现在来聆听一下。